光里光当惊动了那水中的个怒狮，对对鸳鸯是扑了愣愣两翅儿忙，这才飞过了那扬子江。

岁数满，吩咐声击鼓啊，激起众将，我猛听得巨将拨打四雷鸣，我在耳边响，忽听得一也想将左兵兵都挤满了中庭，一个个暗自排班，都来侍奉太守坐上忙把令行，声声连唤众郎将，在半步中闪出一位老英雄，只见他端带刀袍朝上走，上来了红南老将黄忠啊，为前身行，口内连连说声请坐，我特请老将军一论尊情，只接引刘备在荆州昔日里桃园他们曾结拜，弟兄们齐手灭崔雄，胡老关战吕布，关公闻救斩华雄，到了徐州从十三张辽聘秦进草原， 赵子龙，长坂坡石英勇，救出额斗小英童，众将骁勇还小可，最怕南阳诸葛他叫卧龙，这个人扎出茅庐先手断，八王破千勇功，这一阵惊破曹军的胆，就是一个诸葛亮也令人都胆怕心寒。 你们敢乱乎行，我